第120集，法官的态度明显是倾向于病人的。医院的律师被频频打断，发言的总是换房律师。越到后面，他们两个人的脸色越难看。他往急诊科主任那边看了一眼，两个科主任头碰在一起，小声交流着，看不出表情。医务科的代表经历太多次，虽然着急，但似乎很平静。赵斌和文真平没办法这样平静。如果赔偿金额超过太多，他们就成了整个科室的罪人，他们的职业生涯上也会抹上一笔重重的污点。赵斌打断自己的回想，起身去喝一口冷水。他不敢继续想下去，继续沉浸在思绪中只会让自己对未来产生更深的恐惧感。现在他面对病人时，已经有种放不开手的感觉，仿佛每一个常见的症状后面肯定藏着什么可怕的可能性，总觉得又会有什么漏误，曾经熟悉的流程也要犹豫。他最近回来的晚，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心理压力太大，导致工作效率大大降低。看每一个病人都要花比以前多好几倍的时间，有几次甚至有护士过来催促他稍微快一点，外面病人等得着急了。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。赵斌喝了水，仍然没有丝毫睡意，不想回床上干躺着，他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。等他想起再看看时间，已经5点过，6点半就该起床去坐班车了，1个多小时时间怎么算都尴尬。他就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，6点15他没有叫醒罗明瑶，换了衣服走了。清北院区的急诊科也越来越忙了，但比起本部那边，极危重症要少一些，还是相对轻松。赵斌情绪低落，和病人说话也不太有精神，1周多失眠的后遗症出来了，整个白天都困乏不已，相当难受。他正在给一个病人看病，有人敲了敲诊室的门，是新来的医生。 主任让你看完病人去办公室一趟。 他向新人医生点点头，快速把面前病人看了，开好药，起身去主任办公室。周璐、谢晓东都在办公室，周主任正在问他们目前清北院区急诊工作的情况。之前他们过来就分工过，周璐负责科室医疗业务，赵斌和谢晓东各自负责一部分医疗质量安全。周璐给周主任汇报， 现在门诊量，我前天看内科这边大概是200人左右，外科好像120。 周主任点点头，继续问， 重病人怎么样？ 周璐回想了一下， 还是少，具体数据我还没统，1个月统计一次，这个月肯定比上个月多。 收住院的多不多？ 能收的基本上都收了，这个月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科收了有30多个入院。 周主任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 赵斌也来了，先坐下，我们把正事说了。 3个年轻人对视了一眼，谁也不知道周主任要说什么正事，但都有了不太好的预感。 是这样，清北院区这边呢，工作量一点点上来了，我们以后工作也要逐渐向本部靠齐，趋于正规化。这2个月陆续来了一批新人，这些新人多方面因素，从学历基础到临床经验，都比本部那边差很多。这边好多科室的老师都给医院反映了存在比较大的医疗安全隐患，医院很重视这个问题，要求我们各个科室要出一个科室老总。 3个人完全沉默了，没有人愿意开口，他们3个都是已经做过老总的人了，现在周主任还约谈他们，那么意思很明确。果然，周主任说道， 本部那边排不出更多的人了，你们来这边工作也完全熟悉了，我觉得你们3个中间来一个当这个老总最合适。 主任， 赵斌的嗓子有些发涩， 我们都当过老总了，都是本部那边1年的老总。 是啊， 谢晓东跟着说， 要不就新来的轮着当，我们可以从旁帮助帮助，他们多锻炼锻炼就能出来了。这边老总其实工作量肯定不会比本部大，有我们撑着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。 周璐补充道， 我们3个除了临床的事儿，还要处理这边科室其他的事儿，每个月还要统数据做文件。 周主任笑得温和，说的话却不容反驳。 我也知道住院总的工作辛苦，没人愿意做。今年是清北院区运行第一年，是最关键的打招牌出去的一年，不管是医院还是我们科室，都不会同意这个时候让新人上来做住院总。这几个新人都是今年才毕的业，怎么可能刚毕业就来做住院总呢？出了事儿你们谁看得住啊？我只信任你们这些已经做过老总的高年资医生。我已经定好了人。 他往三个人身上扫了一眼说， 周璐，你先来，第一年你先做这个住院总。 周璐脸色苍白，整个人都有些颤抖，说出来的话完全不经思考。 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不是他们两个？ 赵斌和谢晓东都没有说话，各自沉默看着地面。周主任仍是笑得一脸和煦。 前面三年你们三个要轮着做的，等到新人熟练了再往下轮着走，你只是今年出来第一年先做而已。 周璐的声音也跟着颤抖起来。 那我不做第一年，让其他人做第一年行不行？ 周主任的脸色没那么好看了。 做第一年、第二年还是第三年有什么区别？科室已经做好了决定，老是这么推三阻四的没意思了。这个事情又不是只你们遇到，各个科室都在要求住院总上第二轮，做过的来这边再做，这是为了整个医院的医疗安全，没有那么多价钱好讲。我们以前医院条件没那么好，分科没那么细，一个老总包完整个大内大外科。 周璐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哭了出来。 我来急诊科都五年了，住院总也做过的，说让我来新院区我就来了，来了这边每天在家里就只有晚上睡觉一点时间，平时家里人要见个面都没机会。谈了三年的男朋友，今年说实在受不了我这样了，以前忙好歹还能看到人，现在忙人都看不到，上周说跟我分了。我工作五年就老总休了假，后面一次休假也没有，钱也一样没有。我都三十几了，没有房子，没有男朋友，家里还催我赶紧结婚。周主任，你们以前有这么多压力吗？我不是不想做，但是这样我真的做不下去了，我真的要崩溃了。 办公室里一片沉默。周璐说的这些都是急诊科一线共同的问题，赵斌感到自己心里也是满胀的难受。他和罗明瑶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好好吃过晚饭，度过周末，甚至好好聊天。那一天他从法院回来，罗明瑶满脸愧疚地在饭桌上说着抱歉，那是这一个多月里他们唯一一次在家自己做饭吃。六月份时候他们还是每天在家吃饭缠绵，现在这些日子仿佛已经是半辈子以前的事。周主任的目光移向赵斌和谢晓东，赵斌知道主任的意思，无非是想让他和谢晓东主动一点，帮周璐顶下今年住院总任务。但赵斌也真的顶不住了，做住院总意味着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次，在家的时间更短。他也不想和周璐一样，因为相处时间减少和爱人生疏越走越远。在折磨人的沉默与哭泣之中，周主任最终说， 那就这样吧，第一年你和谢晓东两个人做住院总，一周或者一个月一轮，你们自己安排，具体安排明天发给科室秘书。 说完他开门走出了办公室，不再给他们提出其他意见的机会。